北京时间9:05:40，哇，报时，所以你知道我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的这一端了哈。休了一个假期之后，我现在感觉精神饱满呢，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你。怎么样，这么久没有见到我的真人了哈，想不想我呢？想我了没有？想我的话呢，来官微刷一下存在哈，两个字，想我，想你。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呢就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来两个字，想你。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还有就是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三群，小伙伴们你们都在哪里？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限号啊，今天是2021年8月9日星期一，限号是1和6，很好记哈。星期几就限几，星期一限一，后面那个加5就 OK 了。星期二限2，好了，聪明的你知道后面的规律了。特别提示，进入到暑期，那早高峰延后了，但是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呢还是有所增加的。城区环路、联络线和桥区的节点交通压力仍然比较大，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昨天下了一场雨啊，那个雷电雨啊，真的是很少见，居然把我给惊醒了。12点多钟哈，然后雷鸣电闪，然后雨真的很大。早晨起来的时候地面都干了，可能如果你睡得很好，睡眠质量很高的话，都不知道昨天下雨这件事儿。但是从咱家爱车上面这个雨哈，在户外停放了一夜，上面这雨水你就知道了，诶，昨天雨还真的不小呢。好了，除此之外呢，还要关注一下关于疫情的防控。那市属11家的公园和园博馆均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加大了限流管控和疫情的防控力度。部分室内的展览呢实行单向通行游览，并由讲解员在室外开展讲解。另外呢，北海公园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频次对入园的这个入门口哈，还有游船等等进行擦拭消毒。所以如果你想去一个地方玩，先看一下需不需要预约呀，有没有限流措施啊，等等等等，来关注一下哈。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歌，待会儿还有一首，虽然呢不是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但是最近在追剧哈，我是真的爱你，刘涛演唱的那首歌。不过呢，我们现在要带出这首歌是天空少年的晴朗密码，告诉我此时此刻天空晴朗吗？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你想载着我到云端，抹去阴霾的涂鸦， 回到灰溜溜的泡料， 阳光像云朵，又是柠檬色，彩虹闪闪淋我雨的铅笔画， 打造那么惊喜下，带着你飞向天边的海鸥。 叫做奇怪，你喜欢天气的晴朗明吗？ 哦那那哎哎， 把坏情绪都丢掉，往下跳， 哎哎， 看着向往明白的海， 哦那那那那，这是中央起的嘴角， 只要和你和你和你向你走里走里， 哦那那那， 快给我一个热烈的回答， 你觉得自己最爽，为你共鸣 run run run run hey。 距离像个万里，你的微笑是我晴朗的必要， 冷漠被你的温度融化， 被风之中扬起的发，散发的气息像是初夏， 由于你走过小小的失落，天气因你逐渐变成长变化， 把自己埋进细沙，傻傻的望着天边的海鸥。 我的大海， 哦那那那那，像是中央起的嘴角， 想和你 飞走桥，人海广袤，我在无比坚定，从今以后指引你闪耀。 你的微笑偶然看到，这是我的流浪。 把坏情绪都丢掉，往下掉，看你向往中的大海。再次重扬起的嘴角，只有和你和你和你向你助力助力。 七位天空上的少年结集成团出道之后，首张 EP 当中的这一首《情郎密码》，2020年也就是去年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轻松明快的 EDM， 把积极阳光的少年形象通过用心打磨的音符，还有流动交错的鼓点送至你的耳畔，也用音乐记录他们的发展轨迹，成够天空的彩色密码。喜欢这样的节奏，喜欢这样的旋律吗？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你的疯狂跟我最像，哪怕有一天星光不亮，你是我黑夜的太阳。 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心情热得发烫，那是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的梦一起想，好的关一起穿， 两个人很少听到梁静茹唱这种很带感又带劲的歌啊。好了，北京时间9:16: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好了，看看哦，听听聊天室当中已经有很多朋友来点赞了，谢谢你们的助力。还有情未了又来了啊，我已经放慢速度说话了。还有夏夏爱天天，看完奥运了，回归了。回归之后，我们来期待一下冬奥会吧。哎，关于冬奥，不知道大家呢期待哪个项目哈？随着近些年来哈，全民都开始健身，全民都开始运动，而且冰上雪上运动也开始越来越多，从中小学生开始抓起哈。我就发现哈，家中小朋友他们学校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冰雪项目哈，比如说滑冰啊，还有滑雪呀、啊、等等。等等，哎，你知道这个2020冬奥会都有哪些项目吗？其中7个大项：滑雪、滑冰、冰球、冰壶等等等等，还有15个分项哈。所以呢，很羡慕他们哈。过两天我也想，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去一个室内滑雪场，自己也好想去学学那种哦，从高山上飞下来，什么高山啊？先开始初级赛道，先玩玩吧。高山那个先不想了，每天看看大片，自己这个过过眼瘾就行了。来，谁在笑我？没有人笑我吧？好，没有人笑我就好。继续来听歌，影斌是你。 Champion music，baby。 Yeah， 是你。为了玩呢，这次疯狂的是那是你。就是这么疯狂的爱上你 crazy， 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事情陪你一起 baby， 我多么喜欢 you and me， 我开始喜欢每天和你 baby， 只是你要一起，还只是一起，还你最美丽，我开始控制不了情绪，开始疯狂的爱上你，你说没有答案给你，你我来来回回嘻嘻，时间停在一个标记，让你来告诉我秘密，就是我想和你一起。 Baby you so pretty， I'm pretty girl， 让我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是你，为了我呢，这次疯狂的是那是你。可能就是这么疯狂的爱上你 crazy， 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事情陪你一起 baby， 我多么喜欢 you and me， 我开始喜欢每天和你。只是你要一起，还只是一起，还你最美丽。我开始控制不了情绪，开始疯狂的爱上你，你说没有答案给你，你我来来回回嘻嘻，时间停在一个标记，让你来告诉我秘密，就是我想和你一起。 Baby you so pretty， I'm pretty girl， 让我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 OK， 你要离开我。 OK， 我不想太多你挖住我的心，没有一点钱让我一个人喝醉，就像你是你还是忘不掉你，我开始惊喜 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是你， 如果开着敞篷车聆听这首歌曲真的是太棒了，那种拉风的感觉哈、特别喜欢永斌的歌曲伴你在路上，很好的一首汽车音乐。2019年唱作才子永斌带着首张 EP 是你同名标题曲进入到你的聆听周期当中。我们这首音乐也是编曲很丰富而且层次很多变的，为了能将更好的中文 Fanky 作品送给挑剔的耳朵，他也创造出了中文的说唱的更多的可能性。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很能接受，很喜欢。好了，最近在追剧啊、每天晚上都会看北京卫视我是真的爱你，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追剧啊？一起看看，支持一下咱们北京卫视哈。对，这部剧真的是很好哈，是女性题材的一部剧，萧嫣、陈娇蕊和尤雅三个女性的这个故事哈展开的，三个经历不同的女性啊，有这个丁克一族哈，还有这个职场妈妈，然后就是全职妈妈，然后表现了现在女性在职场啊，在生活当中啊，做妈妈怎么怎么艰辛，怎么怎么不易啊，其中呢真的是很有共鸣感哈。刘涛饰演的是萧嫣哈，就是一个丁克哈，不要宝宝。还有王源可，这是演技大爆棚哈，演的陈娇蕊演技真的是太赞了啊。咱们就来说说主演刘涛啊，刘涛呢除了这个在大荧幕当中啊，在综艺主持领域也是遍地开花啊，最近两年内开始涉足这个直播带货，大家有没有看哈，看到他开启了全新的赛道，直播带货也相当不错啊。好了，接下来就有请刘涛来给我们带来这首等着你回来。 萨克斯风依然，和音很出色，那种四两拨千斤幻化为人人都可以开口吟唱的小情歌，等着你回来，也把刘涛那种慵懒而又迷人的声音特质表现出来。来欣赏这首歌吧，闭上眼睛。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一回来让我开怀，等你一回来让我开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晨光。

爱我的把戏就像狂风暴雨。 第二十二位，李玖哲，刚刚好。 在爱情里的我们两个人刚刚好。 第二十一位，汪苏泷，巴赫旧约。 把无声的热之意爱在那个小镇里，我在耳畔边流淌的旋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2, 3, go 下来听听听自己钟舒曼听自己记记钟舒曼 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未免有些老套走你想走的风格不需要太低调高跟鞋和假睫毛绝对只剩的发宝绽放所有的美丽虚伪全都脱掉 你的爱你的手你的口你的爱别在意你什么大不了不用管别人的我留的所谓的那一些不知心的炫耀你是你他是他你有你的那最独特的记号这一刻是风暴随风逐流庸俗的圈套 跟我走跟我走听自己的感受大方的说出你所有跟我走跟我走听自己的感受贴上了专属于你的 logo 你那个傻的微笑也未免有些老套走你想走的风格不需要走你的高跟鞋和假睫毛绝对只剩的发宝绽放所有的美丽虚伪全都脱掉 你的高你的手你的高你的爱别在意你什么大不了不用管别人的我留的所谓的那一些不自信的炫耀你是你他是他你有你的那最独特的记号这一刻是风暴随风逐流庸俗的圈套 跟我走跟我走听自己的感受大方的说出你所有跟我走跟我走听自己的感受贴上了专属于你的 logo 出道以来第七张专辑，2012年首次也推出了国语专辑《我可以》，再次呢用了他擅长的舞曲的类型。刚刚这首《听自己》就是收录在其中的一首作品，完全就是他的风格再次爆发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的歌曲《钟舒曼听自己》。好了，北京时间9:34:5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我听听聊天室哈，听听 FM 全新改版了啊！很多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改版之后有点不太习惯啊，找聊天室找不到了。其实，在首页当中，你可以点上面的推荐，然后呢，不是原标聊天室了，就变成聊天室三个字了。从这三个字呢，你可以在全部当中选择汽车音乐会，也可以在聊天室的下面就可以看到汽车音乐会了。我们今天还有个标题哈，从他们的故事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前面我们说了一些影视剧当中的歌曲，然后引申到这些影视剧，在这些影视剧当中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可以从最近追的《我是真的爱你》当中来找到自己的影子。一个很辛苦的职场妈妈。透露自己隐私啊，这个好，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找到自己的影子。好了，下载听听 FM， 然后辛苦一番哈，找到聊天室也没那么辛苦，习惯就好了哈。然后呢，选择汽车音乐会，进入聊天室来聊一聊，在哪些故事影视剧当中，你可以清晰的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摇滚风格的作品，你会想到这是特别甜美的许慧欣带来的《幸福的糖》吗？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源自于他《爱极限》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也是彰显了他爱情观啊，轻快的摇滚敲开你封闭的心房，带你感受幸福无处不在的魅力吧。幸福的糖， 谁把白云捏成冰淇淋，空气里有春天缤纷的甜蜜，我和你大声唱着歌，唱着阳光洒下的蜂蜜，抬头看彩虹是丰富的花瓶，别着急世界的精彩，让你目眩而 是许慧欣很少有的轻快摇滚曲风的作品，幸福的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曲呢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这样缓慢的铺展开来，第二个层次情绪突然变得激昂，第三个层次人声出来，一步一步走向高潮。来自183 Club《迷魂记》，王子变青蛙电视剧的主题曲来了，电力十足来了，这是电力十足的拉丁节奏的舞曲哈，哎，这会儿听出来了，同时结合了相送把两种看似不搭的曲风二合为一，加上183 Club 低沉浑厚的嗓音，营造出了一种后现代的迷幻力量。 Party 就爱到处放电，搞得所有人都有点暧昧，我不想被骗，不想为爱翻脸，再过下一秒我就要沦陷，赶快醒醒，快睁开你的眼睛，赶快看清那天的快要你的命，命中已注定是我看不清，你爱我的把戏就像狂风暴雨，命 太任性，你的花言巧语把我推入陷阱，我怎么有力气睁开你爱上你。 上周第25名，本周小升两位，第23位。谢谢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北京五号线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界面截图哈，告诉大家怎么在新改版的听听 FM 的界面当中找到咱家聊天室哈。其实你会感觉到新改版的听听 FM 啊，很棒啊，特别是首页呢就是冬奥会的主题了，然后你要在上面那一排当中选择推荐两个字，推荐点击之后就会看到下面圆圆的，下面有聊天室三个字，然后下面第二个就是咱们的汽车音乐会，或者在聊天室当中点击更多也可以找到汽车音乐会。好了，在聊天室当中大家继续来聊聊一聊吧，有没有在影视剧当中特别的共鸣感，找到你自己呢？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听的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2位，小胖子李玖哲，刚刚好，来一起唱。 我们的爱能左也不少， Baby 这样刚刚好，这样刚刚好，爸爸幸福来的不晚也不早，这样刚刚好，这样刚刚好。 你就说肯定是我们运气好，所以说只是意外淋了雨到，希望那天晴到祈祷，我知道失去你的爱会很糟糕。 天空很大，星星很小，快乐要到哪里找？世界很大，我们很小，让我当你的依靠。 在爱情里没有争吵，只有拥抱。 刚好， 这样刚刚好，这样刚刚好。 我听说爱情像马拉松赛跑，我相信我的体力比谁都好，我知道就有点老套，不过我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 天空很大，星星很小，快乐要到哪里找？世界很大，我们很小， 让我当你的依靠。 在爱情里的我们没有争吵，只有拥抱。在爱情里的我们 汽车音乐榜榜第二十二位，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刚刚好》，虽然并不是主打，但依旧保持和延续了他的音乐创作脉络，也是来源于他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首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影子》，只闻其声的操作手法一鸣惊人，沉静挥洒，深具渗透力的声线，再加上令人折服的创作才华，立刻得到了这个流行音乐坛。流行乐坛的一致认可，就是怎么说呢，专业人士还有听众的一致认可哈，在专辑口碑上已经完全确定他在流行乐坛独树一帜的定位，无论是音乐的感动力，歌手形象的转入主流，都扩散了人和音乐之间那种相互呼应的最佳效应。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的人设然后呢再加上我的这个音乐风格完全是统一的，大家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突兀。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二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iel Stil? Lieber, ich liebe dich. 把我送给了日语摆在那个小镇里，和随耳旁边流淌的旋律，在圣托马斯的教堂里，没人会去在意那段风景的声音。波兰的某些作曲，科技宫的大天井，巴赫围着圣殿写的平均律，被马孔听的月光是用赞的前奏曲。你拉着提琴，优雅美丽，眼神却逃避。我会想把和记录我们约定的爱情，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想把和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曾经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旧日心境也没挽回你。 把我送给了日语，爱在那个小镇里。 协奏曲，科技宫的大天井，巴赫为了升级写的编曲里，被马光听得耳光是用弹的前奏曲。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曾经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旧心经也没挽回你。 终于摇曳着紫色的风铃，像你轻轻吹在耳边的声音，我说对你的爱已经远去，你会不会也伤心？ 去年秋天我为你写的诗，记着我多么想与你相遇，可惜这一生经已经没意义。孤单眼睛藏不住的回忆，想把和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把世界，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曾经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旧卫生巾也没挽回你。 从小学习古典作曲的汪苏泷，一直是巴赫为自己在古典音乐创作当中的偶像。这首歌曲通过巴赫的经历，讲述了真实的爱情故事。无论是女高音的加入，还是间奏部分改编巴赫的同名曲，都让我们不得不惊叹汪苏泷的音乐才华。这首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的歌曲《巴赫旧约》。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钟舒曼，听自己。 听自己的感受，大方的说出你所有，跟我。 第24位，许慧欣，幸福的糖。 欢笑不害怕拥挤，接近的呼吸。 第23位，183 Club， 迷魂记。 命中已注定是我看不清，你爱我的把戏就像狂风暴。 第22位，李玖哲，刚刚好。 在爱情里的我们，两个人刚刚好。 第21位，汪苏泷，巴赫旧约。 把我送的日记，爱在那个小镇里，我在耳畔边流淌的旋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me insane. Baby, run your mouth. That's the word and try being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I'm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Whoa, baby, come take all my time. Go on, make me lose my mind. We got all that we need here. 是 Arena 联手 Justin Bieber 在2020年，也就是去年的五月推出的公益单曲、公益歌曲哟，《Stuck With You》和你在一起，空降了美国公告牌的百强单曲榜的冠军，也成为了 Arena 的第三首和 Bieber 的第六首冠军单曲。这首歌曲是公益歌曲啊，因为所有的收益全都捐给公益组织，以作为补助金和奖学金，去帮助那些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儿童们。真的是一首公益歌曲，有这样的爱心，这样的艺人真是大大的点赞哈。好了，北京时间10:0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听听聊天室找到了我们的新地址吗？来下载听听 FM， 看到特别特别漂亮的这个关于冬奥会的这个首页的界面哈，然后你在上面那栏选择推荐，然后就会看到聊天室这三个字，不是原来的圆圈圈聊天室了哈，而是聊天室这三个字，挺醒目的。然后呢，进入之后呢，可以选择汽车音乐会就对了，看看都谁找到新家了，来来来表扬一下。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在疫情期间汽车如何消毒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您不打算去 4S 店进行消毒的话，也可以在家里利用一些消毒液来对车辆进行消毒，可以含有75%的医用酒精，还有84%消毒液或者是莱苏水等等，也有专门的汽车消毒液可以来购买使用。那车辆消毒的步骤呢，方法可以是这样的哈，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呢，用毛巾蘸取酒精或者84%消毒液或者是莱苏水，注意84%消毒液呢要先按照包装标签上面的稀释比例进行稀释，莱苏水呢和水配比呢是1%-3%的溶液。第二步呢，就是用毛巾擦拭车内的部件，注意酒精具有易燃性，在擦拭的时候要保持汽车通风，汽车是熄火停止工作状态之下再去擦的。对于真皮材质的内饰，最好不要用消毒液去擦拭了。擦拭结束之后呢，注意要把车辆的车门打开，让汽车通风一段时间，消除掉消毒液残留的气味，然后再去开。总之呢，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哈。另外呢，就是出门还是要戴好口罩，特别是在一些公共的场所，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勤洗手。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我们来听听莫文蔚翻唱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别着急啊，齐秦，待会儿呢他也出来翻唱别人作品。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外面的世界》。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而关注敞篷车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了，毕竟在夏天开敞篷车感觉很拉风，是不是？在过去，人们觉得敞篷车都很贵，只有高端品牌才会推出这样的车型吧。但事实上，最近某款最新发布的七座敞篷 SUV 看起来非常的酷哈，而且预计呢只有30万元左右就可以买得到，这是非常实惠的价格了哈。2.0T 加上四驱车，还特别大的这个七座，30万就能跑百万级的时尚，很厉害吧？关注一下，自己去搜一搜吧。好了，我们今天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Steven 黄这首 All Night Long，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期待未来，算你厉害，让我难猜，你始终都让我不明白，直到现在一切在变坏，是否该看见你的坦率，我都怪自己活该，对你太过依赖，才发现跟他被爱撞得满怀，突然之间醒来，在一刹那就释怀，换勇敢者的姿态，对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再信赖，别怪我对你不容易不睬，就请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一点走开，我不想再听你的告白，说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只剩伤害，就别想再继续的存在，对你说拜拜拜拜拜拜拜托别再回来，快远离我的世界之外， 这首《天生难猜》，她应当算得上是近些年来比较高产的华语乐坛的女歌手了。来看这组数据哈，一首音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当中拿下了近10亿的点播量，还有破80万的单曲评论哦，而且至今呢仍然牢牢占据在某某音乐平台前5的位置。胡六六的这首《天生难猜》，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有请飞轮海带来这首《寂寞暴走》。飞轮海2005年推出男子组合哈。这首《寂寞暴走》源自于他们《越来越爱》专辑当中，承袭了他们前两张的招牌舞曲，还特别加重了摇滚元素，整张专辑可以说充满了一种成熟的男人味道。用了摇滚风格的歌曲《寂寞暴走》，有请飞轮海。 这里的景色叫做曾经爱过， 曾存在你的拥抱和温柔，撕开票根独自重游，票价是想念你的痛。你说做朋友并不是朋友，我们比路人还陌生得多，感情的废墟重建以后，哦，谁会偶尔回来走走？我站在回忆的入口，走进我左手口抱走的寂寞，赤裸裸的失落，一目了然的痛，让我无法说泪是因为吹风。我沿着命运的尽头，无奈向前走到下个人的怀中，爱你也没爱够，你却要我放手。谁懂在时间的秘密花园中，你从没仿佛我只是说说，未来的风景我没爱过，我只想念你的所有。我站在回忆的入口，走进我左胸口抱走的寂寞，赤裸裸的失落， 喜欢你感觉的飞轮海寂寞暴走。好了，稍作休息，待会儿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还有好听的郁可唯时光正好，齐秦翻唱谁的歌呢？许茹芸如果您知道。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沙滩中去死，城市喜欢听。

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大家非常熟悉了吧？前两年这首歌曲不绝于耳啊。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不过我们听到的并不是原唱啊，而是 Adam 重新翻唱的这首作品，希望你喜欢这样翻唱的感觉。好了，北京时间10: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刚刚有没有在休息的时候来做第九套广播体操呢？其实第九套广播体操在去年啊，就是不方便来上班的那段时间当中啊，在家每天都坚持做第九套广播体操，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你会发现第九套广播体操呢，和其他前面我们做那些广播体操有很多改进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左右边。左右手左右腿不是特别 和谐，不是特别协调的动作，但是这样呢真的恰恰可以锻炼一下你的左右脑，就像我们弹琴一样，是不是你左手和右手总不会弹同样的节奏和旋律，是不是这就是锻炼咱们的这个左右脑。我就发现第九套广播体操也是这样，比如说左手和右手他们的动作是完全不对称的，我觉得非常好，现在大家也可以开始这个运动起来哈。刚刚呢在10:30的时候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呢已经大家来做这个中间来大家活动一下哈。常常久坐办公室哈，确实对于身体不利。可以抽一个时间，你自己方便的时间来找一找看哈，上午或者下午某个时间跟公司老板说一下哈，建议我们公司在上午或下午抽一个时间来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公司的员工啊，大家都一起来做一下广播体操哈，跟着音乐大家这个运动一下，真的挺好，对身体很有帮助。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自齐秦翻唱的《如果云知道》。其实很少有歌手能做到像齐秦这样哈，伴随几代人的情感记忆，也许齐秦的歌曲的魅力就在于此吧。这首翻唱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源自于她1999年致敬专辑《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当中。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如果云知道，逃不开纠缠的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爱一旦结冰，一切都好平静，泪水它一旦流尽，只剩决心，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将你的心化成灰烬。真的有点累，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想你的夜慢慢熬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只觉得生命不停留。 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唐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就对了。 什么对不对，感觉总是那么美，滋味滴滴在心扉。如果有天我的身边少你作陪，还会有谁可以给我安慰？也不知偶尔会不会让你感觉有些累，因为我不想你回。如果偏偏我的身边有你作陪，即使失去所有都可以无所谓。我喜欢在你耳边。 着微风吹，我最亲爱的你带我远走高飞，我喜欢在你耳边温柔和你宝贝，喜欢我紧紧地依偎在你手背，这世界那么美，思绪随着微风吹，我最亲爱的你别让我伤心流泪，也没有什么对不对，感觉总是那么美，滋味滴滴在心扉，如果有天我的身边少你作陪，还会有谁可以给我安慰，也不知偶尔会不会让你感觉有些累，因为我不想你回，如果偏偏我的身边有你作陪，即使失去所有都可以无所谓，我喜欢在你耳边温柔和你宝贝，喜欢我紧紧地依偎在你手背，这世界那么美，思绪随着微风吹，我最亲爱的你带我远走高飞，我喜欢在你耳边温柔和你宝贝，喜欢我紧紧地依偎在你手背，这世界那么美，思绪随着微风吹，我最亲爱的你别让我伤心流泪，我喜欢在你耳边温柔和你宝贝，喜欢我紧紧地依偎在你手背，这世界那么美，思绪随着微风吹，我最亲爱的你带我远走高飞，我喜欢在你耳边温柔和你宝贝，喜欢我紧紧地依偎在你手背，这世界那么美，思绪随着微风吹，我最亲爱的你别让我伤心流泪， 长相甜美但是唱功还需要多多加油多多努力，赵奕欢带来这首喜欢2003年《爱爱囧事》当中的一首主题歌。这部剧讲述的是赵奕欢饰演的一个性格有点古怪哈，爱犯花痴并且有点抠门的女生，在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自己的王子，但是王子呢因为父亲逼婚并不满，然后就逃婚了，然后最后两个人相遇并相爱的故事。好了，汽车音乐会最后的转场音乐，来听这首主题曲。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欢迎你进入到下一档节目《正午有星光》，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说好了，明天见。 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点糊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天上太阳也红扑扑，看起来很模糊，出山坡有几棵小树，去年冬天见我没记住，青草香甜过甜，喝着露水靠着树，抬起头踮脚尖，加快我长大的脚步，吹口哨哼着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以下是广告时间。